元0.749，新西兰元对美元0.691。港金报18,040元，比上日收市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920.83美元。港汇指数95.5，升0.3。呢次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地政总署招聘二级填土转译主任，消防处招聘消防员涉及行动海务，水务处招聘技工是土木部分，政府物流服务处招聘印务主任，政府产业处招聘助理屋宇监督。非公务员职位方面，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招聘季节性救生员，是2022年度泳季。商务及经济发展局招聘助理经理，涉及的是建筑、印刷、出版和推广。教育局招聘总项目经理，涉及学生适性化学习。教育心理学家、教学助理要文凭程度。文员、临时学位教师、临时助理小学学位教师。环境保护署招聘空气科学技术员。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见到政府施行上门打针，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我们希望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让我们有心的医护组织机构和团队一起群策群力，主动接触仍然未打针属于高风险的70岁以上的老人家或者是残疾人士，做到一个都不留。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国安法事件簿， 主持苏少聪、陈泽铭。 国安法第四条咧，其实系保障咗包括创作自由嘅，但系呢啲自由唔系完全绝对嘅。 譬如刊物啊，啲书嗰啲啦，可以卖俾边一类型嘅人睇系唔一样嘅，即系就住呢个公共道德咁啊，作出一个用法律去调整。 星期六晚上9点， 国安法事件簿，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儿科医学会会长叶柏强， 真系比较严重嘅长期病患嘅小朋友，癌症啦，可能有啲慢性肾病啦。其实嗰类小朋友咧，因为不嬲咧都系喺我哋嘅儿科嗰度附近诊，医管局嘅儿科嘅同事咧已经安排晒呢班小朋友打针。所以咧，如果大家讲系一般嘅长期病患，包括咗可能系哮喘啊、湿疹啊呢啲嘅病患咧，其实唔需要做身体检查，可以直接去打针。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全新节目《防疫速递》，每晚9点直播，为你归纳第一手防疫资讯，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香港电台为你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港台电视32。 国剧830呈现巡回检测组， 一向做事都坚守原则的政府高官张有成，假如知道自己的仔涉嫌犯了严重罪行，他会不会大义灭亲呢？ 冯森在调查案件期间发现当年太太遇害的真相，他可不可以找出真凶呢？ 国剧830巡回检测组，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Hello， 大家好，咁啊嚟到今日咧4月1日愚人节星期五晚嘅广东广西，咁啊虽然今日愚人节啦，但系我哋讲嘅嘢咧就绝对全部咧有历史千真万确，而且大家可能咧我哋一讲嘅时候咧，你啲回忆咧甚至乎会勾起晒出嚟嘅。我咁样先，我问一下周 Sir 先啦。喂，阿周 Sir， 你其实年青嘅时候啦，即系唔好讲几耐先啦。喂，其实你系星期六日啊，咁嗰啲啊，有啲咩嘢生活嘅点滴嘅咧？会做啲乜嘢嘅咧？ 喂，你啊，梗系想夹我讲埋啲吓好好有水准嘅嘢，咁我梗系讲多少啦，睇下书啦。 唔该晒，人马师啊，咁嗰啲系嘛？ 咁啊，当然啦，其中一个咧就一定会做嘅，我哋嘅年代啊，就系咧伏喺个收音机侧边咧去听收音机。咁啊，另外就当然系，尤其是啲阿妈阿爸就未必想你成日喺度听噶嘛，咁你偷偷地咧戴住个耳，即系嗰阵时嗰啲 Walkman 啊，或者嗰啲收音机咧，咪攣埋喺个。即系房仔度，咁啊病埋一角咧，咁就喺度偷听咁样咯。 哇！呢度啊，周 Sir 差唔多每一句都系出卖年龄系列噶，即系Walkman 啊，收音机嘛，喺房啊，即系类似跟住耳筒啦，甚至乎有啲系 share 耳筒啦，你戴一个，我戴一个啦。我相信大家可能系而家咧睇翻啲剧集啊，咩咩回到1988啊，定唔知几多啊，先至有呢啲咁样嘅光景。咁啊，我自己就会系咁样嘅。我仲记得每一个星期六，一定咧就喺屋企就伏住，我冇记错就晏昼，跟住咧就伏住喺度咧就等住咧开一个电台嘅节目。因为嗰个电台节目咧系话唔定你会发觉咧，咦，有啲嘢系讲到我啲同学嘅。我啲同學周圍咧，可能係會寫信去嗱，嗰時係寫信噶，大家 OK， 去講翻佢嗰啲嘢，跟住話唔定我哋睇到，跟住咧每一次可能係有啲嘅愛情故仔咧出嚟之後咧，又會有一啲周刊咧又會轉載咧，話唔定我又會見到啲乜嘢人咁樣嗰只嘅。咁我相信我喺呢度講嘅時候咧，大家都可能知道我講緊個節目咧就係三個寂寞的心。咁啊講到呢個節目咧，我諗就可能大家一定會記得係近期。我哋一位资深嘅电台节目主持人啦，邵国华。咁所以我哋今日咧个题目咧就系、是、我年代嘅邵国华回忆。咁除咗呢个年代就我同阿周 Sir 之外咧，咁我哋咧就请咗啦阿胡世杰，今次咧就系、是、都登场，不过佢等间咧再同大家讲。好紧要咧，我哋请个资深传媒人阿施建章阿 Brian，Hello Brian，Hello 大家好啊 ，Hello 周 Sir，Hello 啊仲兴。 系啊，喂，阿 Brian 咧，我就同佢都合作过呢个奥运电台节目，因为佢系体育嗰方面好有嘅知识啦，而且好有经验啦，去做啲体育新闻买点。喂，唔知道睇你篇文咧，原来你对于电台嘅一啲嘅历史啊，或者点样咧，都好在行下嘅。喂，你啊点样认识嘅邵国华，或者点样睇节目嘅？ 介绍下自己先啦。其实我个人咧好文艺嘅，我唔系净系体育嘅。系讲完都想呕。嗱，其实咧，邵国华咧，我哋真系啱啱僆仔个年代就真系佢系最 hit 嘅。最 hit 系因为点解？真系三个寂寞的心啦。咁啱又真系我个 age 嘅人咧，系最听得最多。我哋嗰阵时佢1989年出呢个节目嘅时候。我哋考会考，即系考会考，即系准备考会考啦。咁1989年，其实我谂对好多我哋嘅青少年嚟讲，嗰一代咧，嗰年发生咗好多事，都有啲悲剧啦。咁啊，即系大家记得嗰啲就唔使再讲啦。咁我哋啲波牛嘅，一定记得嗰、那个希斯堡球场惨剧啦。咁啊，仲更加今日咁啱系阿哥哥张国荣嘅死记，1989年就系佢封咪。咁啊，真系年中嗰阵时就我哋啲波牛发生啲惨剧，年尾啊哥哥封咪，咁啊啲女仔又系伤心到爆。喺嗰阵时，其实我哋嗰啲僆仔咧，真系要去揾啲树窿咧去听嘅时候，软硬，太无厘头，即系因为佢就近啊周星驰嗰边嘅。三个寂寞的心咧，就真系易入口嘅，即系大家男女都啱。同埋最正系点咧？听完可以同啲女仔去打开个话题，喂，唔通我睇姊妹嚟同佢讲嗰啲女性嗰啲即系知识啊或者其他嗰啲嘢咩？咁我哋细个唔系睇 A 级就系夺标，但系咧三个寂寞的心咧就真系啱啱咧系喺我哋个年代系最 hit 中我哋嗰个需要咧，所以呢个节目嗰阵时真系好红嘅。 係啊，首先咁樣先，姊妹我都有睇嘅，因為我家姐睇嗰時揭兩下啦。咁啊，即係係啦，因為咧，其實我覺得咧，嗰時三個字我的心，大紅，大家咁受歡迎，尤其是喺我哋嘅年代，我覺得因為嗰時我哋喺中學嘅時候都。好老土，唔知系叫情窦初开啦，即系讲真嗰时又未拍拖，但系又好 FF， 即系好憧憬紧，好憧憬紧就啊会系点样嘅咧拍拖或者点样嘅情况，咁所以咧嗰个时候就好成日等住想去听嘅，喺我印象当中咧就系、是、阿邵国华咧佢做嗰时做个角色啦，即系大家可能三个人啦，咁都有唔同嘅角色嘅，我覺得唔知大家同唔同咧。佢嗰時有少少角色咧，就係係好似總之就好似而家我哋所謂嗰啲咧，就係、是、識唔到女仔，跟住成日要大家去教下啲招數，即、就、係、是、大家跟住去傾下咁嗰只嘅角色嘅。 邵國華其實點解我哋會中意佢咧？一般咧講真，有幾多張國榮啊，有幾多靚仔嗰啲，通常都係下巴俾人欺凌嘅啫。咁啊，邵國華就係下巴俾人欺凌嗰啲。主持啦，咁啱啱電視又有個黃一山出嚟啦，咁又係佢咁唔高大嘅，但係咧佢做下巴位嘅一樣嘢就係、是、我下巴都可以生存，同埋佢有好頑強嘅辯才啦，同埋佢個轉數係轉得快嘅，同埋佢講嘢係堅好笑嘅，即係所以嗰陣呢個節目好多人都會覺得係魏震啊，或者係梁繼章啊咁去講，但係如果你真係聽開嗰啲聽眾，其實。多数我嘅朋辈人都系中意阿邵国华多啲， 因为我觉得佢嘅角色系几出，同埋讲真咧，大家几代入到嘅，系咪？因为即系如果讲真，佢系完全系咩坟场姑爷仔啊，即系总之就嗰只系大家疯魔情圣咁样咧，咁反而就冇咁听，我觉得咧大家。情窦初開嗰啲人咧就好中意聽呢個節目。咁啊，阿周 Sir 嗰時你係走呢個情聖路線啦，定係中意聽呢個節目嗰時候你係因啲咩原因咁樣啊？ 嗱，八九年嗰陣咧，我相對比較細個，一定要咁講嘅年紀上面。咁我諗去到九十年代初啦，我哋真係因為嗰陣時咧學校係會禁書嚟噶嘛，好多人都會買。嗱，一陣講下佢本雜誌啦。咁啊。那個節目亦都係好多老師咧，嗱，即係我嘅年代啊，我而家就唔會阻有人哋聽，尤其講緊廣西，梗係唔好阻你哋聽啦。 梗係啦， 但係嗰陣係都有啲老師係會講話，嗱，有啲電台節目咧就唔好聽啦。咁我唔知佢指嘅商台嗰邊定還是我哋呢邊港台呢個節目。咁但係咧，佢哋就會講啲年輕人嘅啲節目咧，就會教壞人嘅。我好記得有啲老師咁講嘅。咁因為咧裏邊牽動咗一啲嘢咧，就譬如咧對於嗰啲頭先講到情竇初開啦，有啲價值觀啊。因為嗰陣時咧，即係我諗成個社會有啲情況比較古縮啲啦，有啲人咁啊， 仲講緊咩中學生應否拍拖啫？可能 中學生不應談戀愛， 嗰 個作品題目。 嗰啲時代嚟噶嘛，周 Sir。 係啊，咁然後跟住咧，就因為那個節目就好強烈地咧，就引入咗好多啲年輕人，尤其是我哋嗰陣時係初中啦初中嘅時候咧就哇，一聽到啲好憧憬，咁啊，再機會再講埋佢本雜誌咧，直情係咧跨咗媒體啊！咁於是乎咧，就咁聽嗰啲人講嗰啲嘢，你已經個心已經喐喐噶啦嘛。然後跟住周圍喺度想學嘢，咁你問我係情聖路線定咩？我解乜都唔敢啊。但係喺裏面就好多 picture 出現咗啦，好多幻想啦。咁呢啲嘢咧，即係影響咗好多人嘅，我相信。 係啊，即係我相信當其時大家聽完個節目，跟住好期待啊，嗰個女主角係邊個嚟嘅咧？跟住又有啲咩城市驚喜？等我哋一於去講講。因为嗰个时候的而且确咧，我觉得系嗱，在我自己啦，讲真的，我嗰时冇，当然啦，嗰时中学生，即系你唔会特登去研究啲乜嘢，但系我会觉得咧，嗰个时候觉得系一个青少年嘅节目，我认为嗰个就系专课我哋嗰时青少年嘅节目。 我觉得佢最好嘢呢下嘢系咩咧？攻陷自修室嘅，嗱，我哋嗰阵时咧就。你知啦，考會考都點都要同阿媽講，喂，做戲都要去温下書啊！咁講真，邊有咁勤力啊？咁但係咧，你去到自修室嘅時候，最大收穫係咩？我啊讀男校嘅，咁梗係周圍去望下啦。咁你見到望到對面嗰、那個啊，好似個樣好專，即係好讀得書嘅，咁你梗係耷低頭去讀書啦。你見到有啲靚嘅，咁你梗係去望下啦。咁但係你係去到三點到六點嗰段時間咧，就基本上全部自修室嘅人咧，都係一齊係攞住。嘅個收音機咧，個耳筒咧就喺度聽咧，跟住一齊笑啦。跟住你頭先講到有啲約會或者其他嗰啲，我最記得有一次我喺 九龍中央圖書館，即係窩打老道嗰度去讀書咧。咁啊，真係有個人去講話喺趙室室嗰度暗戀人。咁啊，望住我啊，望住對面個女仔，佢望住我笑，我望住佢笑。我話得噶啦，明噶啦，我知道你對我嗰份文學碌屎有興趣多過有興趣。跟住繼續聽啦。咁我其實嗰陣時我真係就認識咗嗰個讀名校嘅女仔咧。後屘我讀大學嗰陣時都係遇翻佢咧。其實講翻起都好好笑嘅。 系啊，即系我虽然嗰时嗱，你谂翻得意嘅地方咧，就系、是、大家头先听阿 Brian 咁样讲咧，就系、是、喺自修室里边，好多时嗰啲爱情啊，或者大家互相识下，系喺自修室嗰度，跟住咧呢啲咁嘅小故事咧，就会上咗去《三个寂寞的心》嘅。咁跟住咧，其实我冇记错嗱，我唔记得到前后佢有一个读信环节噶嘛。 系。 咁跟住咧，大家就可能会听嘅，即系究竟系咦呢、這个边个故事咧？究竟系边个自修室咧？咁样你谂下，即系再之后嘅 Twins 系补习社噶嘛？即系你明唔明？即系大家个阵地去识人咧，系唔同咗。即系自修室，跟住补习社，而家就更加唔会喺即系喺第二啲嘅地方咁样咯。 佢嗰阵时有长有短嘅嗱，长即系长版佢系读信啦。短班佢有啲讀信嗰啲好短嗰啲就係講我冇記錯嗰個環節叫做你知道我在等你嗎啊，譬如話我阿 Brian 咧今日我就好愛慕啊，仲遠嘅我就約你咧星期一喺大 X 樂嗰度等咁、 嗯。 我真係試過我有個師弟咧係俾人整蠱佢咧就約個讀隔離學校協恩嘅女仔咧就喺珠江戲院嗰間大家樂拆咗噶啦，咁就真係去等佢啦。但係最好笑嗰日晏晝咧係我個阿 Sir 一齊落到去，咁我嗰時因為我读预科去咗第间校，咁我话喂阿 Sir 落嚟做咩？佢话喂一齐落嚟啊！阿 Sir 想睇下，想睇下件事啊！佢话哇咁点解你唔行埋去个同学嗰度？我觉得个阿 Sir 好嘢。佢话无谓令啲师弟尴尬啦，你咪当同阿 Sir 聚旧咯咁。啊、哦，我真系几佩服嗰个阿 Sir 都喺嗰阵时都几开放，佢又唔系话好似头先阿周 Sir 咁咧，系俾老师打压嘅。 咁呢度又要补充少少啊！嗱，即系咧呢啲又系有啲恩怨江湖情仇嘅。因为咧嗰阵时咧，后来佢哋做杂志更加夸张啦，即系直情好多啲信箱咧就写晒上去噶嘛。咁啲友仔嗱，而家今时今日网络用语就叫借刀啊。其实好多人咧，我谂而家嘅年代咧，就譬如你而家都好少人咧会写信上去，但系嗰个年代，我哋嘅年代好多呢啲噶嘛。咁其实嗰啲雌雄难，即系雌雄莫辨啊。究竟边个写又唔知道，咁究竟写嗰个人系真定假又唔知道。咁但系大家一讲出嚟咧，大家就喺度暗估噶啦嘛。於是乎成件事引起咗好多校園上面嘅騷動， 嗯、 即如果你講翻轉頭，都好多江湖上面嘅恩怨咧，可能喺呢啲事件裏面發生咗嘅。我唔知道你有冇呢啲經驗、 啊。喂，有啊，即嗱，其實咧，有啲似咧，好似你而家嗰啲好多唔知咩社工 secret 啊、老師 secret 啊，即係類似就係講下啲。可能喺老師之間嘅一啲小秘密，嗰時我自己覺得啦，當時冇一個網絡啦，我覺得《三個寂寞的心》其實就係類似呢啲咧，就似係中學生談情說愛 secrets， 做喺上面嘅。咁啊嗱，大家一聽到呢一個情況，你就會知道當其時係中學生不應談戀愛定應否談戀愛嗰個時間咧，的而且確係唔俾睇嘅。所以咧，我頭先咧都做嗰個小調查，我問身邊啲朋友啊咁嗰啲啦。佢哋有啲女仔係屋企人，好似阿頭先阿周 Sir 講，係唔俾佢聽。但係佢當然咧就係自己咧就去咗，可能係自修室啊或者其他地方咧，就自己走去聽。係因為大家都佢講咗好多情史，我仲記得嗰時仲要係教大家咧有啲咩招式咧去識啲女仔同埋點同佢講嘅。如果大家仲記得個 term 就叫招突。 系， 即系香蕉个蕉加个 E D， 即系你中个蕉啊咁。 系啦，即系话你咁样做招突啦，即系你中晒啦，人哋已经系想点样点样。即系嗰时好多呢啲咧，喺我哋之间咧都好流行，都喺度讲嘅。 其实佢仲有啲潮语嘅，譬如话我哋去识啲女仔，你就去麦 X 路啊，着件左 X 路去啊，又或者你想高级啲，你就着件 Dermipus 啊。即系佢系讲咗好多嗰啲潮语咧。咁跟住佢亦都好幽默，譬如话你做份工唔系几好，你美化佢啦，你做打杂就不如叫做行政助理嘅一般事务总监啦。即系佢哋呢啲嗰种 creative 咧，软硬佢哋就我觉得喺个玩声或者其他嗰啲技巧高嘅。咁但系咧佢哋就多咗呢啲潮语。咁我阿妈直头佢系听完呢啲潮语唔明咧，佢喂细佬啊，点解你成日咧我听到啲嘢唔明？我喂有冇兴趣你陪我听三个钟啊？咁我阿妈真系同我听，但系听完头半个钟之后，佢话唔好啦，仔，我得去打麻雀啦。 係啊，啱啱你頭先講嗰啲咧，即係類似就係話，例如周 Sir 周子欣，佢就話我哋呢位讀者嘅來信叫周 XX。又名周X 周 X 子欣咁上下，即係類似咁樣咧，大家就好中意咁樣去玩啊，咁樣去講。咁所以嗰時的而且確係我自己覺得咧，都刮起一陣，我覺得嗰時真係一陣風潮嘅。 我補充兩句添啦，呢個位第一個我相信咧，應該可以講深入啲嘅，我就係、是、咧關於社會學嘅，我覺得同社會學有關嘅，呢個係邵大哥嘅特色嚟嘅，佢會唔覺意滲咗呢啲咁樣嘅技巧落去，我相信。另一樣嘢就係咧，我哋其實聽啲人咧，其中一個我唔知兩位有冇呢啲經驗啊，就我哋成日都要忍笑嘅，因為我哋成日聽嘅時候咧，我哋喺一啲唔適合嘅場所裏邊，我最癲狂嘅咧，我知道啦嚇，即係我啲師兄同我講咧，佢哋以前咧就係、是、嗱，大家睇唔到啊，但係幾位可以睇到我的樣子，就是咧喺個袖裏邊咧就藏個耳塞，咁然後就喺度扮喺度一路聽噶嘛。咁然後一聽嘅時候咧，咁啊又要忍住笑，譬如喺自修室咁，你唔可以笑出聲噶嘛。咁啊，我哋如果即係叫局蟹啦，俗語就叫做即係忍住笑，大家都呢、这個係我諗好多人嘅共同嘅經驗啊，我相信。 呢、这個係喺自修室咧，佢某啲笑位嘅時候，即係大家一齊忍唔住笑嗰一下咧。是好震撼的，即是那时候即是我们现在都想回，我今晚都会同我的朋友，因为移民了去第二区，我都叫他听，因为其实大家会想回那个年代呢，去一些真是封魔了我们，或者是那一时是我们的主流文化来的，我觉得是年轻人呢，好，即是我觉得香港电台是从来没出现过这些节目的，所以那时候 That's why 为什么佢可以流行咗一段時間。 你講得都啱，連咧我朋友知道我今日講呢個咧，佢都 send 過嚟話，其實我哋中學校報嘅時候咧，係訪問過邵國華。即係你諗下，即係大家嗰時係蜂擁去想了解呢個節目同埋當中嘅主持人。好，咁我哋聽咗呢度，咁等間一於就俾阿周 Sir 咧去講一講，即係關於從社會學咁樣點睇呢個節目同埋帶出嚟嘅風潮咧咁樣。咁我哋聽下第一首歌先啦。喂，呢首歌都係阿周 Sir 揀嘅，點解揀呢首歌啊？喂。 哇！喺呢只歌咧，其實係恩妮嘅《愛定你一個》啊，其實好簡單啫，因為嗰只歌嘅係一個電視劇集《播音人》嘅主題曲啊，咁啊，我哋懷念一個好經典嘅播音人啦。 好，恩妮。 为了你，我誓愿以后爱定你一个。 关系行稳致远。较早前，李克强就乌克兰局势重申，中方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主张维护各国领土完整，通过谈判对话解决矛盾冲突。在第一轮对话之后，米歇尔透露，国际社会包括中国和欧盟有共同责任和运用外交影响力，结束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和相关人道危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671点，跌六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34点，升三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22.92，瑞士法郎0.927，加元1.251，人民币6.364，英镑对美元1.311，欧元对美元1.103，澳元对美元0.749，新西兰元对美元0.6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4.63美元，卖出1,925.14美元。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天气显著转凉，同时一度云带正系覆盖华南。预测本港密云有几阵雨，听朝天气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一两度。下昼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天色好转，朝早仍然相当清凉，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8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狮子山下好音乐，每星期将会有不同歌手分享他们的音乐和故事。 本周登场歌手包括郑融， 勤大先可以撑过去，还未醒请去泼冷水， 施康桥， 姑息你能完美， 每集仲会有一个新的名字同你讲下佢嘅音乐梦。 狮子山下好音乐，黄天怡、奔神、磨莉、陈景红主持， 逢星期六晚上8:30，港台电视31。 Leslie， 张国荣，你喺另外一边生活如何啊？今个星期维基百科将哥哥的歌、影视、文化重新回味一次。 我要艰苦奋斗。 星期一至五深夜12:00至1:00，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维基，同你哋一起细味张国荣。 外交20问。 又回到来外交二十问知识问答比赛，一众参赛者竖在耳仔听实了。粤港澳大湾区总占地56,000平方公里，人口超过7,000万人，是全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当中港代表香港，澳代表澳门，那粤港澳的粤又代表哪里呢？ A 广东省珠三角九市，B 广东省全部地市，C 广州、深圳、珠海。 我知道粤咧系指广东啦，咁所以咧答案一定系广东嘅城市啦。 去，我就知一加一等于二啦。咁广东边啲城市先得噶？ 广东省咁大，冇理由包晒全部嘅地市噶。 啱啊，同样冇理由得广州、深圳、珠海咁少嘅。 起码都加埋惠州、东莞啦。 咁所以咧，广东省珠三角九个城市就差唔多啦。好，就咁决定啦。 正确答案系 A， 广东省珠三角九市。 冇错啦。粤港澳的粤包括了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合称珠三角九市。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除了可以充分发挥三地综合优势，加强香港、澳门与内地之间的合作之外，还可以支持港澳两地融入国家整体发展规划之中，有助保持两地长期繁荣发展。 外交二十问，由香港电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翻嚟愚人节晚上星期五晚嘅广东广西，咁今日我哋嘅主题咧就系我哋年代嘅邵国华嘅回忆。咁啊，除咗有阿周 Sir 啦、我啦、阿 Miles 黄仲远啦，我哋我请咗咧资深传媒人咧施建章阿 Brian 嘅，咁啊特别嘉宾我哋等间再出下 ，OK？ 系啦，咁我哋头先咧就喂我哋讲开就系三个寂寞激心嘅电台嗰时候嘅情况。咁我相信大家都一定會知道，就之後咧就新年咧就有本周刊雜誌嘅。咁頭先阿周 Sir 就講話，咦係一個少少可能社會現象嘅一個代表嚟嘅。咁啊，阿周 Sir 有啲咩睇法？ 嗱，如果我套用翻一啲比較社會學啲啦嘅理論咧，其實咧我哋頭先唔覺意都講咗一個重點出嚟啊，就係咧一啲青年人嘅次文化。嗱，其實頭先呢個 youth subculture 嘛。即係譬如有啲講咗啲阿媽唔明嘅一啲術語，或者一啲我哋自己圍內先聽得明嘅。其實今時今日我哋嘅潮語咧，其實都有呢一種咁樣嘅放味嘅。咁呢啲 youth culture 咧，其實就即係隨住時代咧不停會發生嘅。但係阿邵大哥或者成個佢呢個系統咧出到嚟咧，有個好特別嘅現象出現咗咧，就係佢登堂入室入咗一啲咧主流嘅文化現場裏面。嗱，譬如佢喺電台裏面，咁啊將佢咧變成咗一個電台嘅節目啦。咁但係後來咧，你頭先你都講咗啦，會加埋有呢個雜誌加成喎。嗱，於是乎一個跨媒體嘅情況出現咗。咁於是乎呢啲咁樣嘅青年人嘅次文化咧，慢慢步上咗一個嗱，未去到一個所謂殿堂啦，當然，但慢慢就成咗型啊。嗱，當然我哋而家今時今日翻轉頭，我覺得今日有趣嘅地方就係咧，隔咗咁多年之後咧，我哋將佢擺翻重新去做一個歷史定位啊。於是乎呢個咁樣嘅 subculture 得以變成咗一個嗱，我哋記住啊，廣東廣西包都係一個文化節目嚟噶嘛。於是乎我哋就將佢成件事咧變成咗一個將當年嘅一啲年輕人嘅次文化，原來佢裏面有好多社會意義走咗出嚟嘅。譬如頭先講緊對於年輕人拍拖嗰個嘅成個社會嘅想像。透過呢一個咁樣嘅成個嘅跨媒介嘅系統裏面咧，變成咗一個咧，大家冇再有咁強嘅禁忌嘅事。嗱，當然用咗好多年嘅時間啦。咁另外就係嗰本雜誌裏面咧，譬如咧嗱，今時今日我哋成日我自己即係睇咗咁多年嘅嘢咧，有時都幾尷尬嘅。有時聽學生講：，喂，你哋呢啲嘢我以前都有啦。即係譬如嗰啲頭先阿 Miles 講嗰啲 secret 啦，或者嗰啲即係。而家啲網絡咪好多嗰啲影即係靚女相啊，各樣嘅嘢 ，IG 啊，啲靚女各樣嘅嘢，以往都有啦，係咪啊 ？Miles 啊，我哋睇嗰本雜誌都好多呢啲噶。 係啊，即係嗱，同埋咧，阿周 Sir 講咗一個好好嘅個字啊，當其時佢咁講嗱，嗰時個節目嚟講咧，我覺得已經電台節目已經係一個好大突破，即係。嗰時做親年青人節目咧，應該係叫大家讀書啊、做運動啊、俾心機啊、點樣互相相親相愛啊，即係類似呢啲。突然間談情說愛，而且係談情說愛得好突兀嘅。我意思突兀嘅意思係唔應該用突兀，係好直接。 嗯， 好相對上，我哋大家真係原諒下我哋，即係嗰時對我哋嚟講係相對上 露骨嘅，即係我意思係啲字眼用法啊各樣嘢嘅。跟住頭先我哋所講嗰個 yes， 我真係阿周 Sir 用呢一個咧，我覺得都冇乜特別錯，係有少少禁忌性嘅。我認為嗰個時候嘅周刊咧，即係嗱，就算嗰個時候可能講啲談情説愛都係好文化性嘅，我會睇係想像到係咩讀者文摘裏面嘅一啲嘅愛情故事啊，類似跟住係點樣去研究某一啲嘅情侶嘅一啲嘅約會啊，類似咁。但係講到咧好雜誌形式同埋通俗化嘅話咧，我相信嗰時本一雜誌係，我覺得係第一本。 其實啦，周 Sir 頭先就講咗個社會學叫 subculture， 我哋阿媽點睇？我又用翻一個社會學嘅名詞去講，就係、是。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差異結合論啊，阿辛德蘭去講呢、這個社會學，因為就正正嗰種 subculture， 我哋年青去拍拖係一種原罪啊，你係衰埋一堆女嗰啲啊，你先至會走去拍拖嘅啫。咁咧，佢拍拖嘅時候，阿爸阿媽嗰啲就會聯想起咩咧？天天日報有一個專欄叫做華大夫信箱咧，就哇，你哋一定係會係發生啲超越個愛情以外嘅一啲婚前嘅行為啦。咁你去做嗰啲，阿爸阿媽就最驚你搞大人嘅套嘅，因為就覺得咧你細個唔好拍拖啊，呢樣嘢你處理唔到啊。咁即係呢個係一個，我諗係一個華人社會一啲父權或者個家長式嗰啲即係個教育啦。咁而係我哋去到大嘅時候開始係一啲。追求自主啊，或者係追求一啲自己需要嘅嘢嘅時候咧，咁係開始一啲我諗反叛啦，又或者係需要係有自己作主嘅時候，咁拍拖其實係某程度一種都係同父母一啲抗衡嘅表現嚟嘅。 我覺得絕對嗰時係禁忌一個反叛嘅少少象徵物嚟嘅，即係講真咧，即係喺日常工作喺日常生活裏邊啦，學校裏邊啦，都真係。我哋私底下會同同學喺度傾啦，但係係完全唔會將邊一個中意邊一個啊，邊一個同邊個拍拖啊呢啲事咧，係完全唔會浮上面嘅。而呢個電台節目跟住再更加帶出嚟咧，就是、一本雜誌係專講呢度，我覺得係完全佢將呢一樣嘢咧係浮曬上面。我覺得係一個年青人當其時覺得係一個小小嘅反叛，我可以係走出可能係家長。或者一啲嘅習俗嘅一啲嘅手指啦，而我可以有個自由嘅空間，大家去好似少少尋幽探秘咁樣。咁所以我覺得係，我覺得好大膽嘅，即係當其時能夠想像嗰時係城市驚喜啦。我覺得呢個係好正嘅。嗱，城市驚喜咧，大家如果你未聽過嗰時，總之咧就直接啲講咧就係總之每一期咧就要拍啲靚女相，跟住咧就擺喺應該嗰本雜誌嘅一開頭嘅時候， 落曬 soft 鏡嘅， 落曬 soft 鏡， 好鬼正噶嘛， 好靚嘅。咁但係你諗下，即係其實就大家係擺到明係。是叫做睇女仔，亦都有睇男仔噶，之后系嗰个情况系大家都会有嘅。 粗俗啲讲，大家互及啦喺度。 系啊，即系基本上你谂下呢啲嘢系喺嗰个年代系唔会，大家喺中学生里边唔会浮面，仲要系初中，可能有啲。 系。 咁佢就俾咗一个出口咧，俾大家去做呢啲咁样嘅反叛嘢。我谂周 Sir 佢可能而家嗰啲学生咧。都會有呢啲咁嘅反叛嘢嘅，但係同以前年代當然就好唔同啦。 唔係，我諗我補充少少呢個位啦。嗱，因為咧，即係我礙於身份咧，我就梗係冇嚟話俾你聽，我贊成鼓勵即係年輕人拍拖嘗試各樣嘢，我梗係唔會咁講噶啦。咁但係其實實際上面咧，即係我自己對比翻我自己去做教育工作，同我細個接受教育嘅時候咧，我諗係成個社會嘅氣氛咧，對於呢一啲咁樣嘅問題，譬如年輕人拍拖，我諗喺八九十年代嘅時候咧，呢啲不但只係禁忌，直情係大家但暗地裏都唔係暗地裏，其實大家都知道，大家係有呢啲事件發生緊嘅。只不過全部都是在一個我哋叫掃咗地氈底啦嚇，咁但係咧，自從咗呢一啲咁樣嘅事，甚至乎呢啲男女之間嘅一啲譬如喺條街度啲女仔去影相嗱，你諗下一啲我哋叫做一啲而家我哋用啲字眼叫素人啦嚇，即係我哋唔識嘅一啲人啦，喺條街度啊，成為一個被星探發掘啦，你當係咁樣咧，我諗喺八九十年代都係一個好破格嘅事 嗱，甚至乎一本雜誌，一本年輕人雜誌咧，佢走去嗱有埋學校名嘅，有啲甚至乎我知道會俾人哋起底啊！而家我哋叫做，但係嗰個年代就係其實喺條街度揾到個靚女，可能係讀緊中學嘅一個中學生。咁嗱呢啲事件咧，嗱我諗相信咧。嗰啲被拍嘅人，或者我甚至乎覺得佢哋做咧，佢哋未必想去挑戰什麼道德禁忌，我諗未必係咁嘅，純粹係一件好玩嘅事。咁但係呢件好玩嘅事咧，結果就我仍然篤咗一個大篤咗個大氣層出嚟啊！一篤爆咗之後咧，成個布幕咧就後邊嗰部分咧就睇到曬啦。睇到曬嘅係咩咧？就係、是、原來咧好多嘅年輕人咧，對於呢啲嘅嗱，譬如年輕偶像嗱。而家我哋成日都講啲年輕偶像點樣去發掘出嚟呢，我諗喺《城市驚喜》裏面呢搵到唔少一代又一代嘅女神出現嘅，我都不得不向所有呢個聽眾裏面，如果有啲係以前俾我賣過嗰啲閃卡啊，騙過錢嗰啲，因為嗰時要潛閃卡，而家都仲係有呢啲外國好日本尤其是嗰啲卡呢係好多㗎嘛，啲明星嘅卡。其實我想講爸爸媽媽年代都有嗰啲陳寶珠、蕭芳芳嘅相去買嘅。但係嗰陣時變成咗一個呢，又有抽啦，又有個遊戲嘅成分啦，各樣嘢就變成咗一個好勁嘅商品。喺呢度呢，我不得不要講多一樣呢，就係我後來讀大學嘅時候讀社會學呢，我就睇到我就明白咗啲嘢，突然間理通咗啲嘢。原來邵國華先生呢，本身係一個社會學嘅一個喺香港出名嘅一個人物嚟嘅。咁佢其中主辦過或者參與過一啲雜誌呢，簡直係我後來睇返好多。其中包括咗呢《號外》啦，呢本好經典嘅即係雜誌啦。另外就一本呢，我唔知有幾多聽眾有睇過啊，如果有嘅記住留言啦，叫《文化新潮》。我後來甚至乎我去睇返原來香港逆福柯嘅人呢，其中一個就係邵國華。是一些社會學大師級的人來的，在我甚至乎很多的社會學的師兄跟我講到，哇，邵國華是一個很厲害的人，他差點做學者的。在我的角度就是，哇，原來這個人呢，我衰啲用這個字啊，打着紅旗就反紅旗啊。他識了很多社會學的理論，但他可以套用在整個的他的傳媒工作裡面，當然有他那個爭議性的，我必須要講。但是無可否認呢，他真的挑戰了一些社會上面的剛才講的一些禁忌，或者文化上面一些衝擊咯。 他我想就是他敢於去挑戰個底線，即是他好知道呢個道德底線或者是個文化底線在邊度咧？佢拆老士沙煲一樣即係試完一次又一次，試完一次又一次，咦，原來得嘅喎，我再試多啲咯。即係佢就係真係有啲社會學家嗰種冒險精神，我覺得佢呢樣嘢好嘢。 係啊，同埋我諗大家嗰時嗱，好老實講咧，嗰時讀書都唔係好努力嘅啦。我相信咧係睇 Yes 雜誌咧係睇得最多字嘅。如果你大家記得咧，係成本每一個字你都會睇曬所有嘅故事啦。其實咧，當其時當然係唔識啦，因為其實大家有所不知，我之後我大學我都係讀社會學嘅，跟住我先至讀心理學。 其實我都係。 係啦，即係所以咧，其實嗰個時候咧，你會見到啊，邵國華，即係佢係以一個幾，就算喺電台節目裏邊都係嘅，即係有一啲嘅文化或者有一啲嘅社會嘅背景咧，佢好多時都係由佢帶出嚟，但係佢用一個幾通俗嘅情況嚟到講啦，喺用文字嘅時候，亦都係好通俗嘅文字嚟到寫出嚟啦。啊，所以嗰時候我覺得係好易入耳嘅，即係好易去消化嘅。當其時唔知道，其實當中滲入咗可能好多嘅唔同嘅可能社會學嘅某啲嘅睇法啊，或者嘅寫法啊，咁樣啦。咁之後你就可能會知道，當自己去讀翻大學嘅時候，因為其實嗰集誌都好長好長時期嘅。 佢到千禧年代之後都仲有出嘅， 係啦。所以咧，其實我諗佢紅而且係好受歡迎。如果我當其時青年人嚟講咧，我甚至乎覺得佢應該可能係最受歡迎嘅雜誌嚟嘅，因為我知道嗰時銷量係。肯定是即是头嗰几本的 magazine 里面是最多的。因为那时候其实有一个风潮呢，如果大家还会记得就是选校花校草。是啦，咁大家就会好留意啦，即是自己学校里面呢亦都会选一下啦，跟住究竟校刊会同哪一个去比较啦。其实佢呢一个咁样嘅影响呢，是影响到之后好多嘅杂志呢都是走返呢一个 相對上有啲通俗或者點樣嘅風格咧，去講愛情事件嘅，同埋開始好多其他都係選校花、校草啊，大學又會選啊，咁嗰只。 佢就中學又有，大學又有啦，即係一路去選咧。其實啊，邵國華真係嗰陣時鼓動風潮造成時勢，即係佢我諗可以真係八個字去形容佢嗰、那個文化上面嗰個功力。因為其實好老實嘅，我哋喺 Yes 出現之前咧，睇嗰啲青年雜誌，即係大家即係唔係賣廣告都知睇突破嘅啫。但係突破講真，你睇得多過三頁嘅話，我就包你就真係非常之厲害。我即係我好有心機去睇，我會睇曬金融啲小説，但係突破呢個真係冇辦法，實在太正經。咁但係因為呢啲係一啲消閒嘅雜誌，譬如話可能一啲八卦雜誌對於我哋嚟講太女人。一啲好加角色嗰啲雜誌對我哋嚟講太沉重。喂，靚仔嘢睇翻一本靚仔雜誌，哇 ，wonderful！ 我覺得呢樣嘢。 同埋咧，我唔知嗰時大家兩位嗰時點睇啦。我估佢又未必好著意。我當其時更加一定係唔會覺得啦。而家咁諗翻，我諗緊會唔會有咁樣嘅伏線嘅咧？因為我自己嗰時記得咧，就係大部分啊，我哋嗰個時代就梗係男仔點樣追女仔啦，點樣寫信去求愛啦，跟住約個女仔喺邊度等啦。咁當然個節目或者個雜誌咧個主調都係咁嘅。但其實咧，我當其時周你間唔中都會有睇到有啲咧就係、是。女仔點樣去追求翻個男仔啊？話見到有邊個嘅嗰時唔係叫男神啦，即係邊個嘅男仔喺邊度出現啊？大家都好心儀啊！所以佢嗰時嘅招突咧，係男同女都應用到嘅。其實我嗰時當然就唔會覺得係一回事啦。但係其實嗰個時候，我覺得女追男個蒲面個情況咧，我某程度上都係喺嗰度聽得多翻嚟嘅。 男女平等咯，真系大家睇到。 我就系谂紧，系咪阿邵国华都会有一个咁样嘅，即系一啲男女嘅 stereotyping 嘅一啲嘅定型。 我正正想讲咧，我谂其他同类后来再有嘅类似啲节目咧，冇佢嗰个即系突破点咧，或者走唔出佢嗰个五指山啦。我形容就正正就系咧，其他好多都系男性视觉啊，我哋叫 male gaze 为主导嘅。好多都係諗緊咧，即係幾個男仔衰衰咁樣匿埋喺度，我哋男人自己病埋都會講嗰啲。咁啊，男仔可能喺啲男校，尤其是男校出身，我都係啦，幾位可能都係啦。咁於是乎就病埋一角，就講陰陰嘴笑嗰啲嘢。其實嗰堆嘢咧，其實就唔 long last 嘅，唔能夠好長時間，因為大家其實大家生活啫嘛。我覺得有趣的地方就係、是、我正正就想講 Muse 個 point， 就係開頭講校花咧，我估好多人都會諗嘅，但係佢竟然去到校草咧，嗱呢件事就真係好突破嘅。而你再睇翻後來其他嘅嗱，我唔講即係後來者啦，或者其他同類嘅節目咧，突破唔到呢一點咧，就佢已經去到呢個位咯。即係我諗香港，除非你去到而家你會搞 LGBT 啫，如果唔係嘅，基本上你去到呢個位已經係一個極限點嚟嘅。我會覺得，而個極限點你諗下九十年代，所以嗰個年代我覺得香港，所以啲人成日都話九十年代香港其中一個通俗文化最厲害嘅時間，我係絕對同，因為好活潑啊。成件事當然好多批評嘅，我好有印象好多批評嘅聲音嘅，對於 Yes 或者對於成個文化啦。咁但係呢個批評到最拉尾，你米你啊，都佢可以 long last 咗咁耐，即係呢個亦都有佢嘅意義喺度啦。我覺得 都得意嘅，即係你因為話雖然係誇張咗，嗰時有少少解放意識嘅，即係我意思，即係叫女士開始好公開地可能係談情說愛同埋睇下追男仔咁樣嘅情況。好咁啊，我哋呢次差唔多。咁啊，阿 Brian 就揀咗一首歌係達明一派。喂，點解揀呢首歌咁樣？ 嗱，其實嗰陣時講開1989年咧，嗰一年開始其實到97之前咧，我連續8年其實基本上成日都要去啟德機場送機嘅。咁呢只歌其實佢 lead in 個部分就係好多以前舊機場聲音咧，即係嗰陣時嗰啲送機嗰啲廣播啦。咁其實同埋就係真係佢個意味就係我哋嗰陣時好失落啦，或者即係睇住個城市，咦喺度倒數緊喎。咁嗰陣時其實呢首歌係好寫到我哋當年嗰種迷茫嘅。 我諗嗰年代大家都知係呢首歌《今夜星光燦爛》。 城外也照亮，犹豫在晚。 上，只求在这午夜找一个新方向。往后将公园里光芒突破结聚，遥遥望向对岸海旁漫点灯光，多凄美的景况。唯愿到处去看这黑夜。朝着我靠近，甚至没有去问，只求共我放任星光里飞车去。期望我俩占有这黑夜，搭上这架快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港大医学院研究分析指，儿童感染 Omicron BA.2 病毒株的死亡率是流感的大约七倍。有份参与研究的玛加烈医院儿童传染病科顾问医生关日华说，病毒株会攻击儿童的神经系统和上呼吸道系统，引发并发症，相信是导致他们病情严重或死亡的主因。关日华说，变种病毒株攻击儿童的神经系统后，造成的并发症包括急性脑炎，亦会引发俗称发烧抽筋的情况。他呼吁家长尽早为儿童接种新冠疫苗，以减低出现重症的机会。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听日起向每个家庭派发防疫服务包，包括20个快速抗原测试。对于当局计划利用有关快速测试了解本港感染情况，他说会尽快公布详情，市民不用贪住使用，有需要时会再向市民供应。陈肇始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说，当局不会以快速测试取代强制检测，要双管齐下。他又说，新冠个案数字虽然回落，但社区仍然有很多传播链，长者尤其要小心，呼吁他们要多做检测，家人可以提供协助。市民在清明节和周末期间要避免集中拜祭先人。至于航班熔断机制，陈肇始说，首阶段会被滞留海外港人回港，会继续监察疫情，以决定是否要再作调整。保安局说，上个月起启用的6个社区隔离设施有2000宗不正确使用的报告，包括家具破坏和纸巾堵塞渠道等。警方已经拘捕至少2名怀疑涉案人士，当局会加强巡查。有前线清洁工说，间中发现床铺有鞋印等污迹，每间房需要30至45分钟清洁。有承办商说，曾经发现食用工具有粪便，呼吁入住人士将心比己，珍惜抗疫设施。美国国务院发表的香港政策法报告指，香港的民主制度受侵蚀，自由受损害。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中方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美方发表有关的报告，批评无视事实，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对中国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无端指责，强调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事务属于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美方应该立即停止有关错误做法，在涉港问题上哽然慎行。赵立坚说，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 香港法制得到切实完善和更好保障，香港法制指数继续在全球名列前茅，外国投资者对于香港的信心进一步增强，这个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688点，升九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4,529点，跌唔够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22.85，瑞士法郎0.927，加元1.251，人民币6.37，英镑对美元1.311，欧元对美元1.104，澳元兑美元0.75，新西兰元兑美元0.691。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25.8美元，卖出1,926.8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早上天气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3度，新界再低1-2度。下午最高气温约16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天色好转，朝早仍然相当清凉，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人人都应该有避灾的意识，我们相信避灾有道，你我做到，每个人都应该做好准备，常备3至4日的物资。 香港红十字会行政总裁秘书长苏远娴， 我们要关心身边的人，尤其是长者，多些倾电话，等他们可以抒发下情绪，亦都知道有事可以找你帮手。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9点， 声声关注 香港家书。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你知道疫苗通行证的最新安排吗？ 知道，包括提前实施第三阶段疫苗通行证，会由5月31日开始。到时候除了特殊群组以外，一般人士都需要已经接种第三剂疫苗。 缩短通行证下接种第二和第三剂疫苗之间的宽限期，由原本的9个月缩短到6个月。 接种第二剂疫苗之后未满6个月的人士，疫苗通行证仍然会有效，但是需要在接种第二剂疫苗之后的6个月之内接种第三剂疫苗，才可以继续使用疫苗通行证。 疫苗通行证，打赢这场硬仗。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周伟业。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着8年未有的大变局，随着旧的观念和秩序不断地被颠覆，人类社会正面临着很多对于前景的不确定性，其中包括全球化的未来，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中美关系，中国未来怎样参与构建世界秩序，以及怎样驾驭科技革命的巨大潜力等等。而朱云汉博士在《全球化的裂解与再融合》这一本书中，对这些前景一一做出了他的设想。 朱云汉是中央研究院院士，他是台湾大学政治教授，同时他亦都兼任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执行长。这本书就是他对以上5个不确定性的判断、分析和见解。 除了中国的崛起和逐渐恢复曾经在人类历史舞台的中心地位之际，中国面临的调整亦都越来越大。 对于新冷战、债务陷阱等问题的批判声亦都此起彼落。而随着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执行，以及内地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疫情下的应对举措， 中国却展示出大国的风范，比成为全球疫情集中爆发的西方国家，展现了什么才是大国应有的应变、控制、协调和适度能力，比西方社会精英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随着西方媒体和智库持续炒作去中国化的全球化这个议题，朱云汉认为中国在未来攀登顶峰的最后一段路程可能会越来越惊险。 朱云汉带来的《全球化的裂解与再融合》这一本书，对目前全球特别是中国的形势有着独到深入的见解，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全球化的裂解与再融合》，作者朱云汉，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由现在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翻到我哋愚人节晚上嘅广东广西第三节，我哋今日嘅主题就系、是、我哋嘅年代嘅邵国华嘅回忆。讲咗佢嘅节目三个寂寞的心，咁啊亦都讲到佢嘅一本嗰时非常之通行嘅杂志嘅一杂志啦。今次我哋讲下啲人和事啦。一于我哋就头先啦，同大家透露过，我哋有位特别嘉宾啦，咁就系我哋阿胡世杰。Hello， 胡世杰，喂，你对于邵国华又好，或者系三个寂寞的心，或者 Yes， 你又有啲乜嘢嘅回忆咧？ 我回忆嗱，当然啦，正话你哋几位即系由佢播音啊、广播啊、喺唔同平台啊，或者创办杂志啊，即系嗰啲咁嘅轰动法，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啦。咁但系我其实咧，我都系嚟到香港电台先認識阿邵大哥嘅啫，因為之前咧，我細個我就冇乜聽呢個收音機嘅習慣，即係幾諷刺啊！ 係，我想 講過做咗廿幾年，即係呢樣嘢都幾，我唔識形容啦嚇。咁但係嗰陣時咧，我係當然知道有佢呢一個三個節目的心啦，亦都有呢本雜誌啦。咁呢本雜誌正正係因為我讀緊大專嘅年代。佢出版咁，所以嗰陣時都好好有印象，去點樣傳承，去瘋狂搶購啊，以至到係追裏面內容啦、啊，即係你所講嗰啲。咁加上，因為另外呢本雜誌嘅兩位創辦人，另外兩位姓倪嗰位同阿梁繼章 啊都係我啲中學嘅校友啊，師兄嚟。咁所以對於呢本雜誌嘅認識咧，或者對於呢本雜誌嘅歷史咧，我哋係好有呢一個經歷同感受啊。咁講返我同阿邵大哥嗰個結緣呢，就係、是、其實喺返香港電台第一台呢度。因為我記得當然佢係我同事啦，亦都係我前輩啦，咁亦都知佢邊位啦。咁我記得喺當陣時電台得兩個大哥，一個就係鍾偉明大哥，另外一個就係邵國華大哥。即係你諗下嗰個彈數去到邊度啦，阿黃仲遠。 嗯，的而且確，其實嗰時候咧，我如果以當其時嘅 DJ 嚟講咧，我的而且確係邵國華，我諗係其中一個係最記得嘅。 嗯， 係啊，所以當其時你話 DJ 好多嗱，講真咧，就算我嗰時候係話聽遠難咧，我嗰時第一個印象係報交通好生鬼。系咪？即系嗰时都我都唔会特别当话啊，睇个 DJ 啊或者点。当然后尾老人院啊或者点样嘅有唔同啦。 嗯。 但系我嗰时系其中一个，唔系讲真，因为咧我好难代入到啊魏震，咁佢走靓仔路线啊咁嗰只噶嘛。咁我就系好代入阿邵国华噶啦，即系情窦初开，究竟会系点样？ 因为我同你阿爸唔系魏康啊嘛。 系啊，咁所以咧的而且确系 我是最記得的其中一個DJ 咯，即係當其時。 嗱，講翻啦，即係當然我喺呢度認識小麗哥，就因為佢係我哋一台同事。 嗯。 咁同埋，即係我覺得佢肯幫人嘅程度係好好奮身嘅，因為我記得又記得我個當年咧，我爸爸有啲身體有啲狀況，咁要去求醫。咁你知道呢件事之後咧，佢就二話不說，同埋好上心地去幫我。去找一些他認識的醫生希望可以幫到我、嗯、當然不是說找什麼名醫，找名醫那些根本不用他啦，你打電話去中環就有名醫咯，樣但是他是從他那個網絡裡面，因為剛好那時候呢正正就是一台都在做精靈一點這個節目、嗯、是新開的，其實那時候我記得、我大膽地說無論電台和電視呢都是沒有人，甚至乎可能是第一個呢，我們香港電台第一台是做健康節目的、 嗯、 那時候不是在做這些東西的，其他台你如果你譬如、Brian 你研究開這個傳媒的歷史和文化你可能會知道一些，那時候開這些節目是比較少有，還有大家都不知道是不是趕客的，哇、哎、講健康不是吧，大家那時候還是講錢啊投資啊、或者其他一些搞笑的興，還有一點至兩點、啊、人家個個出街吃飯或者是拿著飯盒，那你還說一些什麼病那些呢，其實你大家可能有保留，即是跟現在這個年代當然不同，所以說回就是正正就是邵國華他認識很多醫生，他都不介意去幫我或者我幫我爸爸呢去找一些他覺得又對，即是所謂平靚正啦，又幫到手而且又可以以話為啦，那些終於也都搞定了這件事，所以這件事無論我啦我爹地啦在當年呢都是很好多謝有呢個同事，講真的，我爹哋唔會識邊個叫邵國華嘅，其實，但佢真係你知唔知佢係會去埋嗰個診所或者去埋現場咧，去幫手而事，唔係話啊得啦 ，Tony 啊，呢個電話你揾阿陳醫生啦，唔係嗰只咁樣樣咯。 我相信當其時邵國華都應該好能夠體會到你嗰、那個。情況啊，即係屋企嘅情況或者你自己嘅情況。 嗯、 因為咧，我其實當然啦，我唔係好知道阿邵國華本身個身體狀況，但係咧的而且確喺我個記憶咧，就係喺電台嗰時《生活情報的心》咧，嗰時佢哋都已經成日講話阿邵國華係浮過生命線啊，即係大家嗰時係講過呢件事啊，咁啊成日都話啊你係浮過生命線，你又點睇法啦、啊？呢、這個女仔即係類似咁樣嘅情況，當其時唔識得。知道他有咁嘅體會，我相信他呢個經歷都會帶俾你頭先嗰個情況咧，係感受到，咁、所以他可能會咁樣去幫 手。我估咁嘅，即係博多句咧，就係、我估計可能他自己嘅身體經歷咗好多起起跌跌、起起伏伏咧、所以他對於生命、對於健康，我諗佢尤其著緊，而且唔係淨係著緊自己健康咯。幾位點睇 啊？我補充少少啦，嗱，我成日都會諗啲理論嘢去即係砌一砌嘅。其實我覺得咧，如果睇翻邵大哥一路做節目或者佢成個即係 pattern 啦，當然佢自己嘅生命嘅經歷可能係有影響啦。但你諗下，佢開頭由一個將我哋頭先講將年輕人嘅次文化，或者佢睇到個，譬如佢之前講話佢幫浩外做啊嗰樣嘢，你就睇得出咧，其實佢係睇得到成個香港嗰個中產化、成個消費文化嘅變化。於是乎佢投入咗呢一個利用佢研社學嘅經驗去做一個傳媒嘅。嘅咁樣嘅一個推動啦，一個推手啦。嗱，當佢自己有個即係生命上面啊，或者健康上面嘅經歷，亦都我諗佢自己就 baby boomer 嚟嘅，即係佢都睇到成個大環境呢樣嘢係真係對於香港，其實而家見到係即係而家呢個大最大嘅 market 添啊。如果我用 market 啲嘅角度去諗，所以你會見到佢嗰個觸覺係好強嘅，而呢樣嘢係個好根基好深啊。佢睇得到嗰樣嘢，當然只有經歷啦。然後佢喺佢傳媒嘅經歷裏面，佢再將呢樣嘢再推動，我覺得呢個係我自己睇邵大哥最有趣嘅地方。 我就睇其實即係當代咧兩個 DJ 咧知不最勁嘅，一個鄭丹瑞，一個邵國華。鄭丹瑞就係《天蠶變》嘅編劇啦。邵國華佢當年就係、金像獎，佢係攞獎《三人世界》，我冇記錯，就係、周慧敏同埋林子祥嗰套。但係佢嗰套戲其實就係、嗰陣時用呢種題材去編劇。去即係唔係咁商業嘅，但係佢就真係可以係創新去突破，即係佢個視覺咧同其他人咧，我覺得係好唔同嘅。即係正如頭先阿周 Sir 講咧，佢會即係用唔同嘅視覺咧帶唔同嘅嘢去俾觀眾，我覺得呢個就係真係我欣賞邵國華嘅地方。 嗯， 係嘅，《三人世界》基本上。我都有記憶喺呢套戲，即係又因為周慧敏啊嘛，即係講真咧，嗰個時候， 周慧敏亦都系因为喺一十字啊，其他呢个风潮咧，即系令到当其时嘅好多嘅中小学生啊、中大学生啊，咁基本上都会好中意佢。咁其实佢嗰个三文世界一个咧，其实某程度上佢讲嘅三文世界呢个究竟佢用唔用得下咧？但系佢又唔去到一个好大嘅界线，即系佢会好知道会点样嘅情况。对于嗰个时候嚟讲，我觉得几啱啱好啊！ 你讲起三人世界，周慧敏用唔用得下，就真系要讲下我师兄阿刘石明啦。 系 嗱，因为咧嗰阵咧， 刘石明系你师兄啊？ 我哋即系佢中学系我师兄，佢读九龙藤镜波嘅，咁佢就同我中学个阿 Sir 咧同学咧。就成日一起彈吉他唱歌，其實佢個人咧係好正經、好正路嘅。咁啊，當然啦，咁啊，多謝阿魏康個仔啦，咁啊幫即係喺Yes 嗰度搞三年啦。但其實有啲故仔大家未必清楚，大家都知道啦。阿徐淑敏個老公阿黃浩咧，其實我同學嚟嘅。咁佢當年咧就係、 是、咁多同學都咁猛嘅喂， 佢就係做啊劉石明，我冇記錯係做經理人咧。佢出過一本雜誌叫做 Low 啊，我諗出咗半年到咧。佢係嗰半年咧就係不 係咪真 係 叫 No？No No 係啊，佢就鬧咗阿魏康個仔咧，鬧咗一段時間嘅，即係幫阿劉石明還拖咁。所以其實即係如果我哋嗰脱啲學生，即係九龍城嘅學生，我哋其實大部分都唔太中意阿魏康個仔嘅。系啦， 因为嗱，少少交代先啦，虽然都唔系好长啦，就是其实刘石明咁啊，当时我谂一个影星咧，亦都系一个歌星嚟嘅，系啦，咁就话说就应该可能系唔知系咪追阿周慧敏啊，定系点样？ 因为一套戏嗰套好似叫《乌金血剑》啦，咁啊两个结完之后，咁因为个访问就话佢即系对周慧敏有即系欣赏周慧敏，咁啊俾阿黎震就写咗佢三年嗌去读柳名啦，咁 系。我谂呢个就系、是、讲真咧，的而且确，刘石明系喺嗰段时间里边嘅，大家肯定系其中一个人物会好记得嘅咁、那个情况。因为我听阿 Brian 讲嘅先吓，其实阿邵大哥又点睇嘅咧呢件事？ 嗱，如果我真系睇嗰啲资料啦，翻睇，我都系睇啲网上资料。佢话其实就系自己好后悔咧。冇阻止過呢件事發生，讓隻怪獸係變大咗，即係佢覺得唔應該公器私用啦。我即係如果你問我對邵國華唯一嘅意見就係、是，其實我哋做傳媒係唔應該公器私用啦。 係啊，因為當其時就係、是都講真咧，當其時影響阿劉承明嘅一啲嘅前途。 我諗如果我用句説話重啲，佢爭啲係扭咗毀咗阿劉承明一生嘅。即係我 ，which is 我覺得呢樣嘢好冇品，同埋即係佢跟住去吳君如嗰、那個訪問，即係魏震咧，咁佢其實自己都冇認衰嘅。後屘佢到自己有啲嘢俾人影咗之後，咁先至同阿劉石明道歉。咁我覺得一個時代嘅道歉有好過冇咯。 不過就睇到其實當其時嗰個節目同埋嗰本雜誌嗰、那個嘅威力係可以係去到邊咯，即係大家係。好記得嗰啲嘅故事啊，嗰、那個人物啊，當中大家嘅一啲嘅交割啊，咁基本上大家都會好記得。 喂，其實我想問下幾位咧，嗱，而家今晚我哋當然係講呢個我年代的邵國華回憶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喺當年，我諗大家都係僆仔年代，其實好老實講咧，無論係聽心機或者睇嗰本雜誌都好咧，其實。几位有冇咁清楚分得开？呢、這个一定系出自阿邵国华手笔，咦唔系、哦？梁继章同魏震都或多或少都系有啲才华噶嘛，系咪先？咁即系我觉得做僆仔嗰阵点会分得咁细？即系今日我哋就梗系好尊敬邵大哥，但系去翻你低逼翻去你当年好疯狂去听节目，或者好疯狂去追嗰本杂志都好，咩城市惊喜啊，成成咁，其实你系唔会分得出，我觉得啊。你唔會分出邊個打邊個啊？呢啲咁嘅手筆或者呢啲玩法定係邊個？係咪咁咧？ 我覺得個 trailer 嗰度我就肯定分到係阿邵國華寫，因為我舉啲例咧，即係佢係好自嘲式嘅。譬如話我記得兩句，我係梁繼章生成一副精靈相馬騮啊嘛，我係邵國華日日向上爬烏龜咩？即係阿邵國華佢先至會有啲自嘲嘅能力咧，去寫到呢嘢。Which is 我覺得魏震同埋阿梁繼章寫唔到呢啲嘢嘅。即係佢，因為佢自己都唔係呢種人，佢就我手寫我口啊嘛，佢哋唔會寫到呢啲嘢咯。 我自己就係、是、嗱，當然啦，我最能夠認得出嘅就係、是、劉石明，我都一定知道係邊個寫。即係嗱，嗰段係好知道邊個寫。 係先寫得出嘅。 講真咧，大家嗰時都會都睇嘅。我印象中嘅咧，就係、是、因為其實喺個節目裏邊咧，佢哋係每人都會有一段。 自己嘅有時候獨白翻啦，講翻嗰個情況噶嘛。我自己啊，嗰時嘅印象咧就係、是、如果而家嘅 term 嚟講咧，嗰時邵國華係會俾我感覺得係文青啲，唔係太咁追女仔，即嗰時候咁會咁樣覺得嘅。跟住咧，另外嗰兩個主持咧就會通俗啲嘅，即嗰個時候嗰、那個我自己嘅印象係咁。但係書咧，喂，我就真係除咗嗰段咧，我就唔覺嘅。唔知阿周 Sir 佢哋知唔知道分唔分清楚？ 我就好多謝阿監製咧問咗我呢個咁嘅問題啊，即係咧我分唔分開？我話俾你，我係分唔開嘅，即係好老實講，我僆仔啫，我點會睇得到啫？事實上亦都呢本雜誌也好，或者即係呢個團隊也好咧，亦都有唔少江湖恩怨啦。我相信，尤其是譬如喺學校咁，我最經典就係咧，佢哋開學校名咧就唔係開，譬如嗰間學校叫香港電台咁啦，譬如佢唔會叫香都電台嘅，佢係會叫香港電都。咁你譬如間學校名就係乜乜乜中學，佢就唔要個學字嘅，就中都。咁於是乎咧，其實佢係玩到咁上下。嗱，呢個我唔 sure 究竟係佢團隊裏面佢嘅編輯，或者佢哋邊個人，或者佢哋三個都唔關事啦。我可能係，但係個問題就係做到後期嘅時候咧，我相信因為銷量也好，各樣嘢也好咧。即係如果有啲我好同意就係我哋做傳媒都真係要留意呢一樣嘢。我自己唔睇嗰本雜誌就因為咧，佢即係老屈咗我哋一個同學仔。 係點樣啊？喂， 咪就係、是、開咗人哋嘅名，然後跟住咧就嗰個人仲要唔知係咪，即係嗰個人仲要係三百做噶啦，可能係。然後跟住就開咗間學校嘅全名，但係就中都咁樣。咁於是乎我哋啲老師開頭啦，呢度就突破咗個盲點啦。啲、老師原來有睇嘅喎，冇睇，結果佢有睇過，佢叫我哋喂你唔好睇啊，你睇咁樣屈人都有嘅。但嗰時我哋有啲憤慨嘅，的確有啲同學。 喂，時間唔好多啦，我反而諗起一個問題想問下 Brian。其實嗱，我哋講三個節目心同埋 ES 呢本雜誌啦，如果用翻我哋近呢五年嚟講咧，將佢同無記電視同100無比咧，我想問呢兩件事可唔可以擺埋一齊去做啲比較？ 嗱，個媒體唔同嘅，即係無記電視同埋100無佢個hit 嗰下咧係真係， 但係好似嘅兩件事，你記唔記得？都係一個平台跳去另一個平台，都係一啲好爆出嚟嘅嘢咧，係令到個全城都有啲關注。我咪覺得嗱，喺當陣時嘅90年代頭。同而家嘅講緊2017啦，定18咁上下係咪？其實嗰樣嘢咪十幾年後，咪好似有一個 copycat 嘅，唔好話 copycat 啦，係一個好似嘅歷史嘅 複製 嘅循環啊。 咁其實你每個年代都會有一啲唔同嘅媒體走出嚟啦。但係我自己個人判斷咧，阿邵國華佢哋好嘢在就可以跨媒體，令到佢呢樣嘢咧 evergreen， 即係佢係會個。Flash 度咧，比头先你讲嗰两个媒体咧系长嘅，即系你讲紧头先嗰两个，其实依家你都有可能 say I'm channel 啊，是当真啊嗰啲，其实都已经可能系喺个网络媒体，因为更加快、更加残酷，咁会好唔同，但系佢哋喺打纸媒嗰一嗰、那个媒体上边，佢真系立咗好耐。 系我相信如果三个寂寞的心呢一个节目，如果大家系。未听过或者听到之后有兴趣要听嘅，话唔定可能你即系而家上网搜寻下， 有嘅， 系咪？即系你可能就会听到睇下当其时嘅一个突破点究竟会系点样吓。咁今日我哋差唔多，咁广东广西星期日咧，个 topic 咧个主题咧就系人口红利。咁人口红利就系暂时应该两个国家，可能系一个国家，咁睇下佢哋讲边个啊。咁我哋有主持人文杰华啦、马恩赐啦，同埋米哈咧，就同我哋讲下究竟佢边个国家人口红利，佢哋想讨论咧。咁今日咧节目嘅最后一首歌，咁头先我哋讲开刘锡明啦，我相信佢都系有咁样嘅睇法噶啦，对以前嘅事吓，咁就系是缘是债是长梦。好，再见，拜拜。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醒都心痛，前前面面爱过，迷迷糊糊痛过，冷冷暖暖多少春与冬，被迷被骗。被 被愚弄，被前被写到相同，来来回回试过，浮浮沉沉怨过，进进退退回头梦已空，苍天将所有坏人装聋，天天的变空。